点啊靓女？ 呢个死党兼 friend， 记得帮我同佢扮到天仙咁靓啊！唔够靓我打死你个。 唔得喎，我有 appointment 喎。 咪由得佢等下咯，边有咁准时噶？ 大王，你太嚟咗啊！ 喂，阿麦啊，我要赶时间噶。 等一阵啊。 哼，你以为是边个啊？阿麦啊，我订咗呢个时间噶噃，过嚟同我做先。 不如我搵第二个同你做先。 咦，唔得，有乜理由做做下唔同我做噶？ 系啊，嗱，如果你过去连 friend 都唔好做噶， 阿麦，过嚟啦嘛。 企喺度。 好心，你两个自量下啦。我俾一次贴士咋，就够你两个洗十字头啦。 啊，怪得知呢度突然之间唔臭啦，原来有人周身同臭味。 臭得过你两个把口。 阿婆啊，拉面皮呢就喺楼上，你行错门口啦。 喂，阿麦噶，你唔好忘记啊，呢间铺系我租俾你嘅，你唔帮我去帮人，都唔自量。阿婆戴啲首饰啊，闲闲地都100多万啊！我即刻收翻呢间铺都得嘅。 你有金银珠宝好巴闭咩？我哋有青春无价宝啊！拎啲身材出嚟睇下咧，36、24、35啊！我哋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嘅。你有冇啊？ 你而家好巴闭咩？阿婆犀利嗰阵啊，你都未出世啊！ 哼！喂，你唔好咁大力噃，咪得跌咗出嚟，抌咗落地就好难睇噶啦。 你只铁嘴鸡啊！ 你个系扭文柴落， 阿麦过嚟啦嘛？ 喂，企喺度， 过嚟啊！ 企喺度啊！ 过嚟啊！ 你喺度， 过嚟啊！ 你喺度， 过嚟啊！ 打机嘛，我带你指出嚟。 大佬啊，我哋咧就冇钱嘅，只不过呢位利太咧就唔同啦。佢随身都带住几十万金银珠宝噶，随时买起呢间发型屋都得噶，你打劫佢啦，佢唔肉痛噶。 嗯，攞嚟。 咁多钱嘅，揾大我。 仲有暗格噶、哦， 有好多朱古力喎、 哦。咩朱古力啊？金币啊。 送嘢嚟喎，喂，旧皮啊，生水哦。 走啦，旧皮啦。 咪仲有啲仲送嘢咩？ 梗系有啦，青春无价宝啊嘛！呢两位小姐36、24、35，身材几正啊！ 哦，系喎、哦，系喎、哦。 嗱，打劫咧，一系劫财，一系劫色，乜梗系劫色啦？你劫色咧，就俾翻啲财我啦。 你都索嘅，财师经收唔得嘅咩？ 系啊。 好，同你揽住一齐死，你哋实行劫色啦！佢哋啲身材好正噶。喂，你仲演起个胸膛做人？ 你卑鄙！ 鬼叫你做初一啊！我咪做十五咯。 哎呀，正啊！哎，我入去先啊，你喺先睇住啊。 唔好 啊！哎呦！ 剪咗你噶！ 我唔喐，唔喐啊！衰边度见到劫匪先噶？ 见到先噶？ 系咪见到先？ 你都算好嘢啦，揾人劫我色， 你都唔知上咗几耐咧。 你以后唔好再俾我见到你啊！ 再见到你就白头扫把对待。 睇下点？ 今次第一次见你阿妈，我真系有啲紧张啊！ 怎咁紧张？佢实中意你嘅。 点解？ 我已经话咗俾佢知啦。你又靓又可爱又乖又纯洁又柔顺，一定中意你嘅。 咁夸张？ 呢啲唔系夸张啊，讲大话啫。坐啊，妈，我翻嚟啦。 哦，坐一 阵 啦，我就出嚟啦。 有咩嘢啊？ 嗯， 妈，快啲啦！ 阿芝啊，呢个系你边个嚟噶？ 我妈啦，知唔知啊？ 哎呀，啊，哇，有啲头晕喎、啊，我都系翻屋企先啊。 诶、哎，做咩事啊？挨下先啦，挨住先，冇事噶。 晕喎、 啊，唔紧要嘅，妈，快出嚟啦！你点啊？ 阿芝啊， 吓、啊， 呢位系你女朋友啊？ 系啊， 好晕啊，真系好晕啊！ 咩事啊？ 佢话我晕喎、 啊，唉，好晕啊！ 等我攞啲药油啦， 伯母啊，伯母，我叫小雨啊，伯母你好， 小雨你仲好啦。先接咗鸡，杀到上碗都唔够胆啊！ 明明以为喺你地头恶晒，我唔惊你啊！ 你哋好似一见如故咁啊！ 我唔想喺个仔面前破坏形象啊！今晚大家就定先啦。 啱听，伯母佢咁忙，可亲，客人都想亲近佢多啲啦。 小雨你又够得人中意啦，成只鸡咁。 咩啊？ 哦，我系话佢好似只可爱嘅小鸡咁啊，系人都想摸下佢啊。 好啊。 伯母你够好似猪啦，好似粒珍珠咁圆润啊。 我一早话你两个啱 P 啦。 你招呼阿小雨坐下先，我入去整埋啲餸。 伯母啊，我帮你手啊，费事你落毒啊。 好意思嘅，你系客啊嘛。 我要学做一个好妈妈嘛。 啊，有冇得咁快嘅？如果第日做埋家婆新抱，一定幸福到痹啊！ 咪喐啊，八婆啊！ 咪喐啊！死铁嘴鸡你话，衰嘢啊！好勾唔勾勾个仔？ 佢中意我正啊，吹咩？ 我个仔唔近得女色噶，话俾我听识咗个女朋友，我就鬼咁开心啦！原来系你个衰嘢，唔怪得鬼都俾你吓走啊！ 惨得过我又正又黄，百邪不侵啊！ 我斩死你，唔使陀落我个仔。 你斩啦、啊！你睇下你个仔会唔会斩翻你啊？ 你少有啦，我个仔唔会咁做嘅。 懵噶你，你问下佢想同我瞓，亦或想同你瞓啦。 有咩食啊？哇！ 就有噶啦，就有噶啦。嗱、啊，小鱼啊，你睇住咯噃吓，咁剁下剁下、啊，慢慢就会变鱼蓉噶啦。 阿伯母啊，系咪咁样剁法啊？唉、哎，有鱼子嗰啲咪变鱼子酱咯。 哇！搵条新鲜鱼咁搞法啊？ 识咩啊你？翻出去啦！ 嘿，小兵马四， 伯母啊，食够猪肉啊，攬杯唇膏啊，等你早啲爆血管。 嗱、啊，食够鸡咧，鸡翼尖啊，等只鸡骨啃死你啊！ 食饭啦， 食饭啦， 食饭， 食饭。咩、 哦啊、 事啊？ 做咩？咩事啊？ 冇、哦、啊！边个踢我啊？ 冇啊！ 吓、 啊？ 你都有撞邪？冇嘢啊！ 嗱，阿志，如果要做我哋李家嘅新抱咧，首先就要遵守我哋李家嘅家规，四大不得同埋六大条件。 咩四大六大啊？妈？ 四大不得呢，就是不得违抗家婆半句，不得在外抛头露面，不得不顾家头世务，同埋最紧要嘅就不得冇烧猪食。 咩不得冇烧猪食话、 啊？最紧要嘅系女仔咯。 咁咩六大条件啊？ 要成团小脚，胆臂端木，纤手长颈。 哇！咩嚟噶？ 成团咧就即系大屁股，好生养咯；小脚咧即系唔会大脚八，唔会收围抱。 胆鼻咧， 即系猪胆咁嘅鼻啊！ 端木咧， 嗱，端木咧就即系目不斜视啦，唔好周围及咯。 纤手咧， 纤手咧就要十指纤尖，幼幼细细咁至矜贵啊。 长颈咧， 长颈条颈要够长嘅，咁啊全部都系贵格上啦。 咁我知边个啱做李家新抱啦？ 边个啊 ？E.T. 啊！ 呢啲系祖先遗粉，条条我都冇所谓噶，最紧要有烧猪食。你唔好当闲啊，阿志啊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啦，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至得噶。 阿妈，你讲埋呢嘢有边度好意思咧？我识噶啦。 夜啦，伯母啊！我先走先啦、 啊。好啊，我送你啊。 哦，伯母啊，早唞咯，瞓冧啲啊，最好一睡不起啦。